有时候四点半还播，周六周日呢是三点半四点半都播啊。你有空呢可以去给我们批评批评。还有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明儿他要去石景山游乐园啊，行行行啊，咱们拿个约会，哈哈。SF 啊，说是要评选啊，参加这个评选，谢谢您，谢谢您，是吧？您这是对我的是一种鼓励，当然也是一种鞭策，是吧？其实我真不够那个资格啊，我其实就是跟他们这个其他的优秀主持人好好学习，是吧？我就是打狼去的，是吧？对。又见青天啊，说艳阳高照，我没注意啊，这哪儿艳阳高照，我们这都上了云彩了。志愿者，哎呀，这个医生太不容易啦，谁家都是有儿有女的人呐。北京歌少啊，这安全可不是说出来的，得真去做呀，您看必须的。老宋师傅啊，说这个我放这杜鹃山是不是杨春霞杨老师唱的？不是，这版杜鹃山是王毅哥唱的，青年京剧演员志愿者也来了啊，敏敏是吧？你这不出事就合着没人管是吗？你看看，当然不能那么说了，是吧？咱们得加强管理嘛。张伯荣啊，各地老发生，也不是老发生啊，这当然他就是发生了以后确实触目惊心，对吧？但是咱也不能夸张，是吧？还有这个50后啊，很多朋友都来了，呦呵，刷刷刷来了10条，呦，10条微信啊，真够朋友啊，真够捧场，是吧？歌声与微笑啊，说有啊，有那个渣子，别理他们，嗨，别，咱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吧？对，探血寻梅，好凉快，是吗？啊，对，是凉快，是凉快啊。小罗也来了，杨帆，是吧？说北京东到天津蓟县，你看人家倍儿熟，是吧？就是咱们这个火车呀，通勤挺好的，是吧？说这杨森说这个对不文明的人一定要拉黑，别，这，咱们再看吧，咱别下定论，是吧？海娟大姐，玉儿。是吧？说要勇于接受批评，那必须的，打我做起。你看我就勇于接受批评吧，谁批评我，我都得听着，是吧？静勿扰，安全无小事啊，可不是吗？抓紧时间啊，安全无小事，那可不是吗？社会治安也无小事，动不动就，你瞧了没有啊？杀人越货的啊，还有这事儿呢？新京报的报道吗？就咱北京在房山，俩是打四川过来的，俩男的不学好，看上房山一户姓费的。人家夫妻两口子，哎呦，觉得老费他们家里行啊，家趁人直可以啊，咱们打打这个主意吧。俩人憋坏，跟这老费说，当然这老费也够可以的，你人家说你就信呐。走，到山里去，山洞里面那儿有铜，藏着铜呢，咱们得给弄出来，咱卖钱。这老鼻子了，两口子就跟着去了，让这俩坏人给骗进山洞之后，然后呢绑起来。把他们控制住了，问出了银行账号密码，然后把这俩人给劫杀了。哎呀，现在呢案发了，这俩坏人上法庭被判死刑，接受法律的制裁不？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还有那事儿呢，是吧？说这房上掉片瓦，把老人家给砸坏了啊！这瓦这么大劲头，它不是一片两片。北京晨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西城区韩家胡同，实际上是大石烂，大石烂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这里面有一间平房啊，弄的是仿古的建筑，哈，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原来那些个老屋子老宅底嘁哩咔嚓全给拆了，现在一看，哎呀不行，咱们这古都风貌得恢复，行了，咱们仿古吧，跟那儿把这个给置办起来了。他仿古建筑半个月之前才刚刚弄好，谁成想老人家在这个屋檐底下乘凉，打这屋檐上的噼里啪啦掉瓦片，把老人家给砸伤了。得了，施工方要对居民做出赔偿，街道办事处说了，这个事情我们要妥善处理。嘿，还有这事儿呢？还有啥？麻去啊？ 回家吃饭去。这不读报结束了吗？ 谁告诉您的？还有呢？ 哦，是啊。 这个 6951问我这《世说新语》是不是直播？不是，这直播这个做不了，五分钟怎么直播呀？咱们只能录播，是吧？您多批评啊，多提宝贵的意见，接茬呢，说一档子不大不小的事情，也不小，也不是什么小事儿，涉及居民老百姓切身利益，这是《新京报》的报道。话说北京有一位韩先生，老韩前段时间得疾病，他是这个脑病，脑出血还是怎么着？那么做了手术之后，这人没有能力表达了，坏了。为什么呢？他住院需要钱呢，家里面能动用的这个现款都给投进去了，怎么办呢？说这个银行卡里面有钱，但是呢，这老韩躺床上说不出话来，他没法说密码，这是招了大吉了。哎呀，后来找银行，银行说这么着吧，可由其代理人代办。嘿，就这事情也是属于便民服务的范畴，您说是也不是？咱们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各位千万别溜达走，继续跟我们这儿听着您呢。 朝暮阴出，日转我猛抬头，见天上星星拱斗，斗和尘，它是渺渺茫茫，恍恍惚惚，迷迷杂杂，直出霄汉呐，见。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啊和这个中国卫星通信呢。